黄染色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《二度梅》。 梦雪景一相安稳，无宿命因根疼。那一天 闷了一天了，原来是混起呀土生，他在那亚琴的心，苏金灿来了青菜大城，一宿命红富地间，还要来做那群家母们，我的娘托本多先安公，我就将去把身存，我与那王西同，两个人托本多一战，一战血恨乱，他本是我的亚父大人，舍子望他念儿女子情，我二人才投进他的府门，虽知他与罗振禄无计，本是个一世同人，让掌心他不肯，绵羊不把人恩恩，王西同体无比一足啊，我依然拖出了一战，有心相见和王西同，可怜我力量有本能，王西同被他撇死，死血葬在西门，我有心到山东去请母，身上有没得分文，人不等那东年西方，东飘西荡无处把身存，那一天在守山寺门安稳，我悬梁要把我的命算，多亏那张罗九收留我做一个大人，你的福气言之有我，把我带回了府门，我本当做书生户啊，有恐怕走了我的风声，望你亲家给我的恩典，我是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，这本是我的真情深厚，王学记本要告诉人。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可怜的你。 心的秘密啊，不知千万段的情缘，不知一面啊。出现啊！ 家白银的鲜明啊。